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六福珠宝爱因惠你推广活动现已全面展开，4月27日至5月13日，镶嵌 K 金货品满100元减15元，黄铂金工费半价，更多惊喜等你来拿，快来六福珠宝参观选购吧。 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难做形状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01:5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如果是以前的星期五第一首歌，你肯定会听到的是来自林宥嘉的没有我说话声，对吗？所以今天晚上可以确定默默有事情不会出现了，也回答一下用户漂流瓶。今天晚上是我自己一个人，男左女右会突然间空空如也吗？ 也只是很远远，一滴滴一点点一片，分手了也不过300多天，可我却害怕遇见。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这一年似乎没有改变，守着你离开后的世界空空如也，白天和晚上都是冬夜，悲伤的到来我从不拒绝，反正也是空空空空如也。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徘徊在石板路的街边，曾经笑容灿烂如今却空空如也，一切的星光都已陨灭，得过且过是我如今速写，无所谓让痛重叠。后的世界空空如也，白天和晚上都是冬夜，悲伤的到来我从不拒绝，反正也是空空空空如也。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徘徊在石板路的街边，曾经笑容灿烂如今却空空如也，星光都已陨灭，得过且过是我如今速写，无所谓让痛重叠。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这一年似乎没有改变，守着你离开后的世界空空如也，白天和晚上都是冬夜。 悲伤的大雷我从不拒绝，反正也是空空空空如也。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徘徊在石板路的街边，曾经笑容灿烂如今却空空如也。一切的星光都已陨灭，得过且过是我如今速写，无所谓让痛重叠。 之后听到这首遇到，对啊，我们从遇到的那一天到现在都十多年了，就算是没有沉默和叶谦，我也相信在这个晚上你习惯了让我为你放些歌曲，读一些暖文章，一起度过一天中的最后两小时。没有红人，我来陪你。 写给未来的自己，握着笔想了千言万语，最后只剩心虚，写不出骄傲的字句，写不出满怀的期许，写满了很多疑惑和问题，写满年少的身影。坐下吧，一起写封信，写给未来的自己，望穿了多少春来冬去，跋涉光年的距离。我写了很多的问题，像一首自己的主题曲。未来你会做着什么事情，听着怎样的歌曲，小心翼翼学会长大，头破血流了吗？奋不顾身了吗？ 好妹妹乐队演唱的《我在未来等你》，每一次听他们的歌都觉得特别像上学的时候班级里作文写得特别好的那个女同学，当然我是说作文写得好的女同学，男同学也有。我只想说，女人的表达方式中会带着一些很柔情同时又让你觉得直指人心的东西，然后老师把这篇作文当成范文在全班同学面前朗读的时候，你是心服口服。是否你在听他们歌曲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呢？很平实，但是在平实当中又渗透着很多每个普通人都曾经在自己的情感世界中或者是理想世界中曾经想过的一些片段。我在未来等你，想起这首歌又想到明天将会有一部电影是关于奶茶的，后来的我们。我就在想，多少年前当我们在唱那首后来的时候，根本不曾想过未来的时刻里奶茶会以导演的身份演一部电影，当然他自己并没有出镜，而是指导一部电影后来的我们。他不是说我不想念吗？ 某个人默默关上某心房某扇窗， 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我这里一切都变了，我变得懂事了，我又开始写日记了。 就算天快亮，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像结束时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还硬要我原谅？我不会原谅。 想念之后重温了 Penny 的这一首怎样。有时候人的那种对于回忆里的事情的倔强还有态度，有它呈现的60%的真实的部分，还有40%在内心里保留的部分。但有时候一些文学作品，一些音乐作品，就会突然之间激活那40%吧。好啦，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欢迎大家入场，就先到这里喽。在第二时段开始，我将和你分享周五突然到来的暖文章。 会永远守在他身旁，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是我

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清风流转， 流转 空气， 空气 流动， 流动 河水， 河水 流淌， 流淌 道路， 道路 流通， 流通。 和谐生活需要共建，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会则贯通。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持续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天气以晴为主。明天白天光照较好，气温回升，大部分时间人体感觉比较舒适，但是明天的扩散条件下降，有污染物累积，应当尽量减少大运动量的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3级转1、2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30%。川阴气象指数播报，明天的川阴气象指数是5，大部分时间是宜川单一。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古装权谋爱情 IP 剧《凤求凰》已经顺利收官，截止到目前，爱奇艺、芒果 TV 双平台的网络播放量已经超过50亿，相关剧情话题累计登陆热搜榜单50多次，数据可观。区别于其他的古装剧，《凤求凰》的故事内核主要集中在时下用户喜爱的古装权谋题材，环环相扣，高潮迭起。此外呢，剧中通过男女依偎而处，试图用多角度去为观众展现什么样才是最积极的爱情观。由高满堂担任编剧，毛卫宁执导，樱桃、王雷和李乃文主演的现实主义剧集《爱情的边疆》即将开播。这部作品也是高满堂自认的首部纯爱之作。该剧讲述的是北京广播专科学校女大学生文艺秋和同学万生、同事宋少山、苏联功勋播音员维卡之间的曲折爱情故事。作为县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精品剧作，电视剧《我拿什么奉献给你》将于今年下半年在央视黄金档开播，讲述当年动人的治沙故事，以关镇江为缩影的宁夏人民用汗水和毅力谱写出了一曲人类征服恶劣自然环境的赞歌。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0点光阴的故事，1点重播月影流声，2点重播节奏驾到，4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5点特别创意，6点歌飞扬，7点月影流声，8点音乐加速度。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难做女友， 转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3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四月最后一个周五晚上第二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今天晚上没有沉默，没有夜间，是我独自陪伴各位度过四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如果有来生， 以前人们在四月开始收获，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笑着，我穿过金黄的麦田去给稻草人唱歌，等着落山风吹过。你从一座叫我的小镇经过，刚好屋顶的雪化成雨飘落，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来，等我们都长大了就剩一个娃娃，他会自己长大远去，我们也各自远去。我给你写信你不会回信，就这样吧。是收获，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笑着，我穿过金黄的麦田去给稻草人唱歌，等着落山风吹过。你从一座叫我的小镇经过，刚好屋顶的化成雨飘落，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 就这样吧，我们要告别四月天了，也像歌里面所唱的，曾经我们在四月的时候做过的一些事情。马上进入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环节。既然是一个人陪伴你的时候，所以呢，暖文章的调调也换一种风格，希望你一样可以接受。带你走进今天晚上 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当你撑不下去的时候，请记得下面这五句话。人的一生难免遭遇各种困境，有时候你会觉得身心俱疲，甚至想放弃。如果哪一天你觉得生活太累了，实在难以撑下去的时候，请记住这五句话。第一句话，困难时自己坚持就好，没有必要向他人诉苦。遇到困难不要着急去找人诉苦，大多数的时候你掏心掏肺的倾诉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却很有可能成为那些听者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吐槽或许可以缓解一时的焦虑，但吐槽过后问题还是原封不动地摆在那里，你终究还是要选择面对现实。与其将时间花在喋喋不休的诉苦中，不如静下心来想想自己能做什么，努力寻求一切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积极主动地去摆脱困境才是正确的选择。没有必要向无关紧要的人诉苦哀怨，委屈放心里，坚持住，别放弃，相信困难总会过去的。第二句话，路是自己的，没必要用别人的标准框定自己的人生。你的人生需要你自己来决定，不用太过羡慕别人的成功。这世上大多数的成功都是偶然和必然相结合的产物，所以即便你照搬别人的模式，也并不一定能获得同样的成就。也不要拿别人的标准来框定自己的人生，我们不需要别人来给我们的人生下定义，更不需要旁人来为我们指导人生。别人口中的好并不一定适合我们自己，别人说的理想生活也不见得就是我们想要的人生状态。你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你想要的幸福是什么，只有你自己最清楚。或许你追求的是功成名就，或许你追求的是淡泊名利，或许你追求的是家庭和睦，都没关系，自己决定就好。无需用别人的成就来定义自己的成功，更不必用他人的标准来框定自己的人生，走自己想走的路吧。第三句话，你成不了心态的主人，必然会沦为情绪的奴隶。面对困难，最重要的是心态。一个好的心态，足以让你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有足够的信心和勇气。即便你实力不足，但自信、乐观、积极向上的你，总是可以战胜生活中的大多数困难。相反，那些心态一触即溃的人，即便拥有再多再好的资源条件，也终归会因为内心的崩溃而在困难面前败如山倒。学会控制好自己的心态，努力成为它的主人，在困难面前要学会做一个勇者而不是一个懦夫。如果你不能战胜自己的内心，给自己一个良好的心态，那么最终必将沦为情绪的奴隶。懦弱、暴躁、哀怨的你，充斥着负能量的你，不但做什么事情都很难成功，还会渐渐地被越来越多的人嫌弃。第四句话，你必须非常努力，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 今天，当你看到那些成功人士的时候，看到的只是他们表面的风光无限。当你问及他们的成功经历的时候，听到的也不过是云淡风轻的回答。可你又是否真正了解他们曾经经历过的艰难与心酸？在这些风光无限和云淡风轻背后，又究竟藏着多少汗水与泪水？这些你可能永远无法知道，但是你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可以随随便便成功的。唯有那些通过不懈努力并最终获得成功的人，才有资格在面对着来路的时候轻松谦逊地说一句，我这一路走来都是运气。你必须非常努力，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第五句话，人生如果错了方向，停止就是进步。有句话说，既然选择了方向，就只顾风雨兼程。说的是人一旦确定的目标，就要不顾艰难险阻，努力去把它实现。这句话告诉我们的是意志力和执行力的重要性。但这句话有一个前提，就是你的方向一定要是正确的。如果你选错了方向，却还只顾风雨兼程，那么最终只会南辕北辙，离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远。人生需要去探寻，去追求，在这个过程中，持之以恒的付出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确立一个正确的方向。方向对了，你的努力才是有价值的，不然所有的付出只是在做无用功。可没有人的路是永远一帆风顺的，你总会在人生的旅途上遭遇各种意想不到的艰难险阻。更不幸的是，从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这个时候的你最需要做的就是放弃。认识错误，及时止损，也是一种进步与收获。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只有绕不过的心结。很多时候，打败你的并不是困难本身，而是你自己的心境。当你被生活折磨得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想想刚才和你分享过的五句话，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才能走好接下来的路。 风让云长出花，漫天的花无声开在乌云之下，然后又飘到哪里呀、哦、漫步在人海的人，你过得好吗？是不是又想念着心中那炙热的梦啊？他多久没说话？在飞云之下，以为忘了的家，在耳里说话，叫我别烦心那些痛与怕。哦，半路上的我，穿上回忆和风沙。在飞云之下，我看着海峡，走月光沙滩，我也承认我还是会。很大，心在云里摩擦，又碎又麻，但 在飞云之下，以为忘了的家，在耳里说话，叫我别烦心那些痛一把。半路上的我穿上回 友家的晚上怎么像周五的晚上呢？所以我们也分享了这一首他的《想自由》。好了，这一首的暖文章就到这里了，我们第三十段见吧。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星创作歌曲《梦想开始的地方》，由上善作词，赵琳作曲， SH48 演唱。 是梦想开始的地方，那里流淌着巨石的海洋，面对面同学们思想碰撞，获取知识有了力量。校园是梦想开始的地方，那里把人生的灯塔点亮，心贴心同学们畅谈理想，手有成竹迈向远方。这就是我们梦想开始的地方，充满阳光自由飞翔。这就是我们梦想开始的地方，充满阳光自由飞翔，自由飞翔。校园是梦想开始散发着迷人的芳香，肩并肩奔跑在绿荫场上，相聚一起青春激荡。校园是梦想开始的地方，那里仍有一段花朵成长，手拉手漫步在绿荫树旁，畅想未来心花怒放。这就是我 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在阳光下什么也不说，就十分美好。北京音乐广播每晚零点，王平为你主持光阴的故事。 VOLVO XC90 T8 双引擎科技，六种驾驶模式随心驰骋天地之间，纵享酣畅驾趣。即日起购车尊享100%购置税补贴等多重优惠，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不用加盟费就开一家自己的奶茶店，世界茶饮。 不用加盟费，拥有人气爆棚的超级水果茶，世界茶饮。 一个电话就加盟，400-678-6888， 400-678-6888，世界茶饮。 本月免加盟费哦， 成分需谨慎。 为声音创造无限可能，用声音构筑梦幻空间，用创意点亮广播未来。第十届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启动在即，本活动由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主办，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 作品征集截止日期5月20日，详情登录大赛官网 yccy.rbc.cn 或关注官方微博微信。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你就是喜欢听。 Beijing Music Radio。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刀枪如一抹。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四月天最后一个周五晚上的男左女右第30段。真的，我有时候一个人主持会突然间想，是爱的更久点还是男左女右？但是时间告诉我，这是一天中的最后一小时，那就是我陪你听歌听暖文章的时间。每当我一个人的时候，就是这样的调调了。如果说林宥嘉他的歌曲响起的时候会让我们想到沉默的话，那迈克尔杰克逊一定就会和叶谦有关联咯。 Thinking of you till the stars are no more. If it's cloudy, you're blue, I'll stay here with you. We'll make a wish and then we'll kiss our love forever true. Instead of going out to some restaurant, I'll stay here with you. And I'll be loved. 杰克逊的歌曲当中我非常喜欢的一首叫做 Loving You。 好吧，关于男左他们身上的标签，听过这个节目超过5年的朋友 大概都会有所了解。这个四月天里，我们还会有一期相见的时刻，就是下周一晚上，所以这不是我们在一起的四月天的最后一期节目，但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却不是一个很自在的周五的晚上，因为明天还要上班。对于男左女右而言，还是继续着周一到周五的陪伴。明天晚上没有节目，所以今天晚上我会在你睡前多放几首让你熟悉的歌。 岁月风干我的执着，我开始把回忆紧握，太多正散落，散落太多，好难过，难过是你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过了很久，终于我愿抬头看，你就在对岸，走得好慢，任由我独自在假寐与现实之间两难。过了很久，终于我愿抬头看，你就在对岸等我勇敢，你还是我的，我的，我的。 粗茶淡饭富贵与荣华，祝福他新娘阿花，少女的梦究竟怎在昨天啦，那些爱的代价砸成捧花，抛出去换个新的他，住新的家。 能够娓娓道来唱歌的女歌手，往往都会有非常受欢迎的可能，因为在每个人的世界里，都喜欢很温润的，让你觉得舒服的声音，还有一切的一切。继续我和你相伴的第三十段，来听这首歌。 夜深了，还没有睡意。翻来覆去的想你，时钟滴答滴答的声音，像在说我爱你。转过两点三点到六点，恨不得快点见到你，幸福的距离就算万公里，在你眼里有我想要的勇气。从南极飞到北极，南京到北京，你的笑胜过那些美景。我们勾勾手就一言为定，我会傻傻地好好地爱你。加我的心，永远在一起，拥抱多过千言万语。窗外开始下起毛毛雨，云遮住了星星。夜深了，还没有睡意，翻来覆去的想你，

地爱你，就像梁朝伟爱张曼玉。每次见到你，心里好欢喜，一切早注定，就像电影里。 虽然是一个外国人，一个中国人演唱，可是在曲风上却是有相似度，所以你觉得你的耳朵好像是在穿越，一点都没有违和，就那么顺其自然的在这种波塞诺瓦风格的歌曲里摇曳了起来。23:26了，第三时段也接近尾声了，今天晚上没有红人，是我陪伴你的安静的星期五的晚上。听完这首歌，我们第四时段见。这首歌呢是来自苏韵玲。 想象已经被装进相框，我怀念你在身旁，陪着我比划着未来模样。可是

decided to create a dream come true. So they sprinkled moon dust in your hair of golden starlight in your eyes so blue. That is why all the girls in town follow you all around. Just like me, they want to be close to you. 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怀抱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温柔，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 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直到和你做了多年朋友，才明白我的眼泪不是为你而流，也为别人而流。 在与大家相伴了10年9个月11天后的这个晚上，听到这首《十年》，也会想起我们翻唱的《十年》，总觉得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就已经在一起这么久，还没有厌烦，彼此的世界里都觉得对方是重要的、有趣的、习惯性的愿意想见面的人。尤其在这个夜里，当我看到听友不知落到哪一处的小景，他说我想点播《追光者》。10年前我真的只是一个会点歌的主持人，我也经常的把歌送给你。10年后我不仅可以为你送上一首歌，我也可以在夜里陪伴你一共3个小时。我想在我心中那束光就是爱，我爱着你。 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为你抬起头，眼眼里都觉得自由，有的爱像阳光经过便拥有，也是曲折。 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栀子花白花瓣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闻见一阵芬芳。那个永恒的夜晚，十七岁仲夏，你吻我的那个夜晚，让我往后的时光，每当有感叹，总想起当天的星光。那时候的爱情，为什么就能那样简单？而又是为什么人年少时，一定要让深爱的人受伤？在这相思的深夜里，是否一样也在静静追悔感伤？如果当时我们能不那么倔强，现在也不那么遗憾，你都如何回忆我？带着笑或是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 听到了自己心里听过了无数遍的一首《后来》，但是在明天这部电影即将上映之前再来听这首歌，还是不免会想起就像是消失的那些年的手机，那些年的传呼机， 那些年没有电梯，只能走楼梯，好像他们就应该在那个时代发生，那个时代陪伴，也像那个时代里你遇到的人。而这首歌里所唱的，不知道多年以后还有没有人能够让你快乐，让你不悲伤，我想一定是有的。你放心，和你分开很多很多年的他早就已经有了自己的生活，而其实你也没有绝对的在这种回忆当中落得很难过，而是我们彼此都接纳了，有些人他已经属于的生命不再会影响生活本身。 街灯一盏一盏苏醒，怀念一盏盏来临，就等我听一听。小心翼翼潜入梦境，如履薄冰的躲避，又一次在门外遇见你。许多年旧事旧回忆，失眠夜里又漏雨，点点滴滴到天明。听晚风还细，时光却匆匆老去，洒水车路过中西城市的记忆，玻璃窗一个个像旧电影，每一站都是刚褪色的你。当时青春年少，我们相遇太早，紧紧牵手拥抱，都是太多心跳。岁月汹涌波涛，冲散恋人毫无预兆，是青春年少，我们相爱很早，时间无尽隧道，只能向前长跑，旧梦几度飘摇，醒来已经不堪寻找，还是 相爱恨早。我想这句话大概能够总结出所有的那些遗憾吧。你要相信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即使不是在今天，你要相信，总会有人在等你。即使不是在今晚，我的陪伴就只能到这里了。谢谢你收听了两个小时或者三个小时，下周一晚上九点钟我会继续回到这里，陪你爱得更久点，男左女右。晚安。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请指引我靠近你。的心是否知道，曾与我同行的身影如今在哪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在意，是等太阳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我宁愿所有痛苦都留在心里，也不愿忘记你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 为声音创造无限可能。